食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服用脑健能够提高脑筋的灵活性，增强记忆力及视力，活化脑细胞，延缓长者的记忆力，舒缓情绪紧张，提升观察力及敏感度。 法庭由衷，十一个故仔，希望呢可以做到做埋十一月尾啦，咁啊清咗啲债，咁啊因为点解咧就八大台咧会有其他啲新节目嘅，譬如好似可能阿林可欣翻嚟做啊，或者有啲财经节目啦，咁啊我哋呢啲咁嘅说书，虽然咧亦都做得几好嘅，我觉得，因为咧令到我自己强迫我每一日咧一定要睇，即系两日要睇到本书，更忙都好啦，都要睇咗两本书。好似近期咧，有个星火嘅出版社就出版咗香港咧六个作家咧写一夹埋写一本推理小说。咁咧，我想有试下做啊，人物好多，虽然故事好短，但我都希望做得到啊。咁啊，而家香港嘅最大嘅话题就系浮尸。咁啊，今日特登炒个浮尸真相嘅古仔，法庭嘅古仔俾大家听下。希望大家都是那句说话 like 追踪 share 订阅课金。看过很多的法庭审讯，谋杀、误杀、强奸、贩毒、暴动，是的，哇，这些全部都是现在香港的热门话题。甚至售卖侵权物品，每宗案件都带给人们不同的感受。看得多，慢慢人就会变得理性，去听法庭审案，慢慢你就想知道真相，甚至会实地考察，都成为了作者的兴趣。学者，我们的作者叫做英，日本英。大家在网上查一下资料的，或者我讲得不精彩，或者你可以看原文，不买这本书都好，可以在 Facebook 他的专页那里找得到。但我都觉得应该支持的，买本实体书好一点。而家我哋见到呢单案一样唔例外，半日嘅审讯嚟自一群亲友锲而不舍嘅后辈追寻死亡嘅真相嘅故仔。呢种求真、理性、感性并存嘅案件系非常嘅吸引人。而家我哋大家一齐行入去死因裁判法庭。先介绍一下位于西九龙嘅法院大楼嘅死因庭。无论设施、科技都比旧的法庭是优胜很多的。法庭里面设有观众席给家属就座。审讯进行期间可以有五人的陪审团，大律师、律师不用穿上律师袍或者戴上假发。这些与高等法院审讯时是规格完全不一样。希望大家记得，死因庭的权限只是决定死者的死因，与死因无关的内容是不能够呈堂，例如谁应负上死者死亡的法律责任都不能在死因庭结论中出现，亦超出死因庭所裁判的权限，即是说他只是告诉你死因，没有说谁是凶手或者因什么、造成死亡，只是话俾你听乜嘢系对唔住，系造成死亡系乜嘢原因嘅啫。佢唔会同你讲啊犯罪啊动机啊点解啊冇。古仔发生喺2012年7月30日晚上大概八点几，一个钓鱼嘅人士喺柴湾嘅嘉业街，即系工厂区附近，柴湾货仓对开嘅海岸钓鱼嘅时候，发现咗一具浮尸。水警轮好快脆在现场那里搜索，在距离岸边30尺的位置那里发现死者尸体，打捞了上岸之后送往西湾河水警基地等候初步的检验和认尸。 警员在死者身上发现了钱包，有身份证、银行卡、八达通和50元现金。凭身份证检查核实是报称失踪的青年伊臣。这个这样的噩耗很快传到家人那里，家人即刻去验尸，核实了身份。母亲的情绪近乎崩溃，经法医初步的检验，死者的尸体发胀，估计都死了一至两日，颈部有一处伤痕，认为死因可疑，案件交由重案组跟进，亦需要进一步剖尸来了解死因。原来浮尸要经过海警、水警、打捞出来，然后在验尸官看过之后再交给，觉得又可以交给重案组。原来是这样，同陈燕林的程序大家就可以看得到。2012年8月1日经过解剖之后，法医认为尸体开始腐化，因为这样没办法决定死因，好可惜未能够为死者讲出死亡的真相。而颈上的伤痕被判定为表面的伤痕，加上一些认为没有可疑的调查报告，似乎令这宗案画上了句号，没有展开任何的死因言讯。去到这个局面，家属接受不了，好好一个年轻人为什么会无缘无故离奇地失踪，死了变了浮尸，家人的心结始终都解开不了。于是五年来他们锲而不舍地调查，自费聘请专业人士撰写报告，寻找现场多个地点的闭路电视影像，做了不同的测试，提交多项有关死因的理据，终于在各部门的开会商讨之下，成为香港首宗由家属聘请专家调查后，令有关当局召开的死因言讯正式开审，为伊臣的死寻找真相。好可惜，这件是过去的案件，现在香港有百多人浮尸或者跳楼，从来没有一个实际的真相告诉我们听。死者事发的时候16岁，他一个网字的名字叫小西湾伊臣，伊臣因此得名。2011年的时候伊臣读中四，因为无心向学所以停了学，也都没有做事。他有意报读这个机械课的进修，2012年中家人发现伊臣身上有纹身，他老豆觉得纹身是不对的，是非常反感，即刻要伊臣洗了他。到了2012年7月28日伊臣跟妈妈吃完个早餐之后，就由杏花村寓所出发去中环洗纹身。在下午5点钟卒之将个纹身洗了，我妈本来想和伊臣一起回家，但伊臣说约了朋友阿明吃晚饭，于是两个人就分开了。到了那晚的7点至9点，伊臣和母亲阿妈都还有电话联络，但是之后就联络不上，阴阳相隔。究竟伊臣在这几个小时里面发生了什么事，见过什么人，行踪是怎样的呢？为什么离奇地不在这里呢？在各人的口供我们可以慢慢地深入了解。五年后的2017年9月18日审讯终于展开，并抽选三男四女的陪审团。首先由伊臣的妈妈作供，她是伊臣的继母，伊臣由6岁起就由她照顾，她妈一直当她是自己生的，关系非常好，在她心目中伊臣是乖巧和孝顺的。提到2012年的7月28日案发当晚所发生的事，伊臣的妈妈说7点钟在夜晚的时候曾经打过电话问伊臣几时回家， 佢唔记得咗伊神点样答佢，马上就喺呢个证人台上喊起上嚟，责怪自己，我实在太伤心啦，我冇记性啊，依家到咗九点，伊神致电佢阿妈，同佢讲十二点钟就翻嚟啦，啊，并且喺个电话度。阿妈，我翻到嚟锡锡。阿妈话翻到嚟先锡啦。伊晨话：你锡我啊！十二点一定见到我。可想而知，呢个后母同伊晨佢两个系几咁好。跟住佢妈咪打电话俾伊晨，冇再。接听到，由当晚嘅十一点开始，就将个电话变咗信箱留言。得知联络唔到伊晨之后，个妈好担心，佢打电话俾阿明，想知道伊晨嘅行踪，因为伊晨话同阿明约咗食饭之后全无音讯。当时阿明回答伊晨嘅母亲，话佢因为胃痛。所以后尾同伊晨食饭取消咗，又因为怕麻烦，要求伊晨个妈唔好报警，但个妈觉得一味叫我唔好报警咁奇怪，于是七月三十日凌晨就同伊晨嘅爸爸去柴湾警署报案。当时伊晨嘅母亲再打电话俾阿明，喺旁边嘅警员接过妈妈嘅电话。同阿明查询伊晨嘅行踪，并且对明讲：人哋唔见咗个仔啊，梗系揾你啦！裁判官向伊晨个阿妈继续询问：知唔知伊晨有冇吸毒？母亲话：事后先知。母亲话：一个星期里边，伊晨有一两晚外出，会三四点半夜先翻。伊晨的妈作工完毕，跟住就到伊晨的爸爸作工。伊晨的父亲即是爸爸在中国内地从事工程维修，每个月有二十日都在内地工作。伊晨是他独仔，在深圳出世，六岁的时候来香港生活，他好锡伊晨，形容伊晨好孝顺，二人的关系好好。伊晨应从来没有经济和零用钱的问题，每一次回香港我都会给一千几百元。唯一令父亲非常满意的就是伊晨的纹身，所以伊晨曾经骂过他，是老豆骂过伊晨，老豆最憎人纹身，为什么是都要纹身，你一定要洗了他。在这一刻伊晨虽然不高兴，但是没有反驳。事发当日，伊晨曾经打电话俾爸爸，话纹身都洗咗咯，又同爸爸倾咗阵间偈。伊晨想翻深圳与其他家人一起住，当时个爸爸都赞成，因为考虑到伊晨目前喺香港冇读书，亦都冇做嘢。在伊晨父母口中，伊晨是一个很乖的仔，孝顺父母，与家人关系非常好，但青少年的另一面有时候就令人意想不到。接下来我们会从伊晨的朋友口中得知伊晨的信息，令到这个故事更加清晰。接下来就由伊晨的朋友出庭作供，他们都是案发当日有关系的朋友。首先介绍伊晨的两组朋友，第一组明及杰，第二组阿九朱古力神婆阿咩鸡仔朱古力的前男友。阿明作工的时候说伊晨有吸毒的习惯，试过一日之内吸食两克 K 仔，属高剂量的，每次食完之后伊晨都会走来走去，语无伦次，流口水，又会合眯埋眼好似瞓觉咁。伊晨曾经同阿明讲过，因为屋企人逼佢洗纹身，佢感到唔开心， 又觉得好似俾屋企人威胁咁。如果唔使咗啲纹身，唉，就冇零用钱。2012年7月28日当晚，伊晨同佢阿妈讲，同阿明食晚饭，其实系要将明同阿杰去柴湾一间网吧打游戏机。期间佢哋一齐食俗称 K 仔嘅毒品氯胺酮。后来阿明因为胃痛，所以冇参与伊晨食饭，就走咗啦。之后曾经同阿伊晨讲过电话，但系唔记得究竟讲过啲乜嘢。伊晨失踪咗之后，伊晨个阿妈曾经致电阿明查询伊晨嘅行踪同埋消息。嗰日嗰阵时候，伊晨嘅母亲问阿明系咪需要报警？阿明话唔需要住。如果过几日找不到他先啦，我都会帮手的。代表家属方的阿卢资深大律师就就住阿明以上的讲嘢的说话，你不建议伊晨的妈妈报警，是不是知道有可怕的事发生？阿明当然不同意大众的说法，又否认有为伊晨提供毒品，亦都否认自己是伊晨的黑社会大佬。另外，当发现伊晨的尸体的时候，阿明曾经致电伊晨的妈妈，但伊晨的妈妈对阿明十分反感和不信任，哭着地跟阿明说，你赔回伊晨给我啊。跟着到阿杰的作供，直至2012年阿杰已经吸毒了7至8年了。他曾经和伊晨一起吸毒，亦都会分享毒品，曾经试过一日之内吸食10多次，甚至食到天光，将所有的钱洗晒为止。高峰期每月花费过万在毒品身上。阿杰说自己已经戒了毒了，而是形容自己和伊晨的关系很普通，说不埋亦都谈不过，即是讲不上是兄弟，纯粹大家一起食毒吸毒，是一起玩的朋友。裁判官问伊晨有没有黑社会背景，阿杰说出来玩个个都有背景的啦。其后阿杰都说知道伊晨、阿明、阿咩是社团新 X 安的成员，他们会以兄弟老表相称，又指另外一个人阿九是毒品拆家，曾经为伊晨、阿明、阿杰提供毒品。提到2012年7月28日发生的事，阿杰说当晚与阿明和伊晨去到网吧打游戏机，期间三个人一起吃伊晨提供的 K 仔。阿杰和阿明和伊晨大家吃了毒品之后，大家都不太清醒，之后就独自离开了网吧，搭的士去到中环酒吧继续饮酒。一个钟之后，伊晨曾经打过电话给阿杰，想与他会合，但是被阿杰拒绝了，原因是见到他都不清醒，费事出到来被警察拉啦，被阿杰执走都不好。之后两个人再没有联络，然后再看阿九的作供，他因为贩卖危险药品罪被判监16年半，而家系服刑紧，所以由惩教员押送到法庭作供。阿九称曾经同伊晨一齐吸毒，伊晨喺吸毒后会脚步浮浮，唔会又会随街小便，所以每一次咧同阿伊晨吸毒，阿九都会等伊晨啲药散咗之后先同佢分开。阿九知道伊晨失踪咗，是约了阿咩到海边的，所以担心伊晨是小便差错脚跌了落海。于是阿九在 Facebook 发起号召朋友一起到柴湾码头和岸边寻找伊晨。现在代表阿卢的大状问阿九，为什么在 Facebook 写这些这样的贴，说希望伊晨没事啦，大家都不会好过的。阿九在庭上解释，当时未知道伊晨堕海，出于不希望朋友出意外，所以写下这个帖。 如果朋友真的有事，大家内心都会不舒服啊。跟住朱古力作供，他是伊神的中学同学，供词中提及伊神是黑社会成员，之前有段时间曾经同个朱古力的前男友鸡仔。2012年7月28日夜晚，伊神致电朱古力，对朱古力讲：鸡仔嬲咗我，帮我氹翻鸡仔。于是相约咗朱古力晚上8:30喺柴湾一间快餐店见面。到达咗之后，伊神有啲神志不清，步伐摇摇，所以朱古力喺度估伊神系食咗氯胺酮。喺餐厅嘅期间，佢哋见到神婆，大约半个钟之后，朱古力就同伊神分开咗。伊神话佢会翻屋企嘅。第二日朝早，朱古力得悉伊神失踪咗，就联同其他朋友去柴湾货仓对开岸边寻找伊神，但冇任何发现。裁判官问：伊神有冇可能失足跌落海？朱古力话：叉错脚跌落海就应该冇乜可能，即使食完氯胺酮神志唔清都应该唔会。码头岸边好多围栏噶，有好多船泊，船同岸边之间嘅空隙应该跌唔到个人落去啊！另外一个朋友神婆，佢以书面作供，讲咗2012年7月28日晚上喺柴湾一间快餐店见到伊神，当时倾咗阵间偈，伊神话要俾翻啲嘢阿明，唔想同佢哋再有接触。神婆亦在口供里面知道伊神是跟阿明的，而且阿明还要求伊神当毒品拆家。对于朋友的失踪甚至死亡，神婆怀疑是有人害死伊神，他曾经在伊神的 Facebook 留言，搞到你这样的人会不得好死。最后一位出庭作供的朋友叫阿咩，阿咩在柴湾货仓任职仓务员，他与伊神亦都在2010年认识，时不时相约到柴湾货仓对岸的岸边钓鱼，两个人都会倾下心事和家事，曾经一起吸毒。伊神吸毒后会表情呆滞，瞓在地下和随街小便。阿咩形容伊神吸食 K 仔属于高分量，他曾经劝过他吃少一点啦，但是伊神没有听到劝告。最终另外一个朋友阿狗没有再为伊神提供毒品。之后伊神开始慢慢疏远阿咩、阿狗这些朋友，继而结识了另一班朋友阿明和阿杰，经常一起吸毒喝酒。阿咩又曾经劝过伊神不要跟他们玩啦，因为知道伊神吸毒的剂量越来越高，又觉得阿明和阿杰对伊神其实不是挺好。谈到2012年7月28日晚上9点，伊神致电阿咩想跟他谈，阿咩记得谈话的内容，只是记得自己当时还未落班，形容伊神死都要过来接我放工，说有事跟我说。到了当晚10点，伊神再打电话给阿咩，说自己已经到达了柴湾货仓。当时阿咩还叮嘱伊神不要走到那么近岸边 的大厦出口，在回旋处附近等啦。20分钟之后，阿咩就走到货仓大门，但是见不到伊神的踪影。打伊神的电话又没有人听，阿咩对于伊神失约一啲都唔觉得奇怪，因为伊神已经唔系第一次失约噶啦。佢从来唔解释点解会突然失约，有时又会无啦啦咁走咗去，所以冇摆个心度。佢又称伊神未试过接佢落班嘅，感觉伊神有啲嘢，因为喺对话中觉得伊神把声好似好唔开心。但阿咩强调伊神当时说话清晰，唔觉得佢系吸咗毒。当阿咩知道伊神失踪之后，即刻通知其他朋友，相约咗喺柴湾货仓对开岸边同埋石板嗰度揾伊神。 但始终找不到。看过 Eason 朋友的作工之后，是不是对本案有更清晰的脉络？如果细心观察的话，会发现有位朋友是没有作工的，那个人就是鸡仔，即是朱古力的前男友，亦都是 Eason 的前大佬。家属曾经向裁判官提出想将鸡仔传召到法庭作供，但裁判官认为证供对案件协助不大，所以鸡仔到最后尾都没有出到庭。呢次讲到呢一度，大家都想下，一个人失咗踪浮尸，表面上冇伤痕，都要做咁大个程序，点解香港有100多个人唔喺度啦？我哋香港警方除咗系冇可疑之外，仲有啲乜嘢？拜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